遍录得超过八十毫米的雨量，西贡、沙田和大埔的雨量超过一百五十毫米。另外，香港境内录得超过一万一千次云对地闪电。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当局收到至少四宗水浸报告和廿四宗山泥倾泻报告。九巴表示，因应西贡北潭路发生山泥倾泻影响路面的状况，四条路线暂停服务。南韩慰安妇组织一名负责人被发现倒毙家中，死者涉嫌造假账，正被警方调查。当地警方话，死者是慰安妇组织正义记忆连带所属一间养老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接获他失踪报告，到晚上在波州市一间公寓的洗手间发现他的遗体。警方表示，没有破门入屋的痕迹，将按家人意愿决定是否验尸。据悉，死者近日向身边的人透露，受到调查压力很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早上普遍录得超过八十毫米的雨量，而西贡、沙田和大埔的雨量更超过一百五十毫米。同时，香港境内录得超过一万一千次云对地闪电。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早上仍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二十六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七。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三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翻嘅意外啦，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八大尼嘅意外未处理好啦，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队中华厨艺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海船门方向近广东道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队昌会山军营。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九龙公园一段咧系多车，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较早前咧，火炭嘅黄竹洋街咧有个渠务维修工程啊，工程完成咗噶啦，所以介乎瑞和路至到桂地街一段系全线解封。但大埔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大埔公路的大埔交段来回方向跟松仔园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72A、73A 和 74A 是需要改道行驶。而西贡的北潭路就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屋头都是全线封闭的，九巴路线94和 96R 是暂停服务，市民可以考虑改用黄石码头的街道服务。而屯门公路有个路面急修，现在去屯门方向近加龙村的快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十八分，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我是一号候选人李志刚，我会用最谦卑的心换取你温柔的神圣一票。 我是二号的佳丽罗敏庄，我会以听众的选择为依归，换取你神圣的一票。 咁赢输对你哋讲代表啲咩呢？ 哎呀，冇嘢嘅， 唔使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知边个赢边个输啦。 吓，又系我输？个节目叫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鸡头我李志刚啦。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 而由喺1957至6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7月27号或之前换证。 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因为有事未谂通，所以要透过创作帮自己思考去找答案， 这个就是艺术家罗家南的创作习惯。 不过今次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你好吗有什么思考的空间呢？ 我想很多人小时候学英文绘画的时候呢，第一句都会是 How are you， 然后永远的答案都是 I'm fine， 好像就是告诉你听做人一定要 fine。 所以对我来说这句这么平常的说话其实都挺诡异。我会特别留意其他人对一些不 fine 的人同埋事嘅態度嘅，跟住就發現，係喎，真係好多人好唔鍾意聽或者講啲唔開心嘅嘢，大家會將所謂唔好嘅一面收埋，營咗一個好美好嘅表象出嚟。咁所以當見過好多呢啲情況發生之後，就上咗一個展覽去同人講，其實 it is fine not to be fine。 羅家南以針筆畫畫，逐點逐點構成畫面， 就好似生活一點一點累積。 其他人眼中可能只是用几秒就看完的画面，或者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到的东西，背后可能是用了很多精神时间才做到。今次就做了一份作品是讲这件事的。这份作品很简单的，是一段得三秒钟的动画，那个画面就是讲 I'm fine 那种的嘴型，但是其实每一格都是用针笔慢慢画出来，跟住再去 group 埋成为一段片啦。呢份作品係想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自己嘅故事，要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忽视咗呢样嘢囉。 你好吗 ?I'm fine。即日起至6月22号星期日除外。 中环阿巴甸街海伦韦伯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两点答二啦吓，中女宅男杀很大啊！曾志豪你好啊， 你好啊，中女彭程好，在我哋两个冇穿冇烂都翻到嚟电台。 系啊，仲有君系啦，帮我哋听电话系啦嘅妹妹啊， 证明我哋都系善良嘅一群嚟噶， 系啊， 冇俾雷劈， 同埋孝顺嘅一群， 系啦。起码都有俾家用， 哎， 我真系琴日啱啱俾翻家用，可能保多一次平安。系啊，之前一路都唔记得俾。 做咩咁曳住唔俾啊？ 你应该系赞我，点解突然间俾翻？可能我知道呢几日雷暴警告，即刻保平安先。 即刻啲骨有啲痛，你知道？ 系系系时候系时候啦， 系 啱啱啱啱挤低咗啦，你同雷公讲声啦咁样。 不过呢个都系一种责任。 系啊，喂，讲下天气好多唔同警告。 哎，系啊，警告你要留心，就系呢一个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啦，去到今日嘅三点钟嘅。咁啊，仲有嘅咧就系啦，山泥倾泻警告都系生效嘅。 哦，系嗰阵时就好似唔知仲有26度气温啦， 系 相对湿度97%， 26度系 系啦。哇，琴晚即系你有冇数过有几多声雷声？ 我都系今日睇到，系咯，头先我哋新闻嘅报道都有讲啊，11000至 bang 超 炸，犀利嘅真系。 系啊，但系咧，我系完全咩感觉？咩任何知覺都冇。 哦，係啊，點解啊？ 前晚咧，其實都係啊，咪行雷都係行得好犀利，落雨行得好犀利嘅，好攰啊，真係，即係身心俱疲。我用呢四個字去形容我自己。 雷打唔醒啊！ 我聽到有雷聲，係啦，咁 你冇理佢， 我仲話哇好大雷啊，跟住哦瞓啊咁樣，繼續瞓， 反而安心咗， 反而安心， 有啲雷公保 瞓覺咯，係啊，咁跟住睇我只貓喵。 一定是啦，惊死佢啦！有冇跳上床啊？ 咁啊冇啊，系佢叫你唔该，你快啲出去执嘢。 只系咁啫 ，OK。 系啊， 我琴日两个细路仲喺呢个雷电交加嘅夜晚咧，又继续佢哋一个礼拜一次喺个厅度冒险瞓觉嘅旅程咧。 系佢哋又 冇 笑喎，系咪？ 系啦，都系继续行个梳化出边啦，冇嘢。 嗯， 我开到心住死啦，出边个雷咁大，佢哋会唔会瞓到嘅咧？咁样，估唔到又平安度过。 即系佢喺厅瞓，你就喺房瞓。 系啦，咁不过去到最尾可能我嘅鼻鼾声系再大过啲雷声， 系所以佢爸爸爸爸爸爸， 系啦，原来佢就话你太嘈啦咁样。 你怕唔怕行雷噶？其实 我唔怕噶， 行雷闪电嗰啲，你另一半怕唔怕噶？ 都唔怕噶。以前咧两只窝仲喺度嘅时候咧，真系好惊嘅。 嗯，系啊， 哇，废到咧真系， 犀利，即刻跳上床啊！最记得 啊，佢跳上床都唔够啊嘛， 你 无论点样咧，佢只要叫有雷声咧，佢就会有个好似 big echo 咁样咧，有个和应嘅咁。 咁樣，好誇張嘅。咁、嗯、所以呢幾日咧，大家就要即係小心啦、 啊。其實我諗呢兩個月咧，啲天氣都係陰晴不定嘅，即係老老實實嚇，成日都係陰天都比較多啲 嘅。但我都幾中意佢咁樣落下雨咧、 嗯， 即係當然啦，前提我匿喺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啦，我梗係高興啦。 係啊，哇！如果你即係係留意得到咧，喺呢個離島啊同埋新界，譬如大埔好多地區都水浸啊， 冇錯，好誇張， 水浸得好緊要啊！不過咁，我哋唔怕行雷嘅，係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我琴日咧又去咗咧好耐冇去一個朋友屋企咧，咁啊我係少有地咧有呢一種。名副其實的酒肉朋友的就去到有肉食之外呢還有酒飲啦。咁佢琴日呢介紹未送俾我聽呢我開頭有遐想我諗錯曬。 未送啊 係啊我 佢親手落 仲要 係 啦打邊爐添同埋佢話買咗隻嘢返嚟食。 打邊爐都煮嘢食係啦打好 中意 煮 嘢食。打邊爐佢買咗啲肉返嚟。咁跟住佢同我講呢我記下我個名字有冇噏錯先。佢話叫做鮮菇牛鞭。 鲜菇 牛鞭， 牛鞭 系啦，佢喺打边炉之前，嗱系啦，冇错，几似冬虫夏草，究竟佢系植物啊，定系肉嘅动物咧？如果佢系动物嘅话，咁究竟佢属于边一忽咧？佢就要鲜菇牛鞭、啊。我太太同我讲嘅时候，我就话：喂，今晚去嗰度食饭咧，佢哋预备咗呢个鲜菇牛鞭。我话。即系食菜定食肉啊？ 系咯，牛鞭我知啦，系咯， 牛鞭你又知？ 牛鞭咪牛鞭咯。 嗱， 牛鞭啊嘛。 最后系咩嚟噶？ 牛鞭咯。 错。 系植物嚟嘅，系一种菇嚟嘅。 错。 系一种菜嚟噶。 错。 鱼。 错。 你讲啦。 佢真系肉嚟嘅。 佢真系肉嚟嘅。 肉嚟嘅。其实鲜菇牛嘅意思系咩咧？佢再读一次俾我听就哦 ，school 牛啊， 阉咗嘅牛啊， 哦， 鲜菇啊嘛，原来阉咗啊， 咩阉咗叫鲜菇？ 系啊系啊，即系佢鲜即系佢嗰个嗰、那个叫咩字边咧？马字边，跟住隔篱咧一个一把扇嗰个扇咁样咧。 哦，我仲未见过呢个字， 啊、即系俾人哋就知 阉咗 咁样。 哦，即系如果你俾人阉咗，叫扇人。 系啦、啊，系啦、啊，冇错啦，扇到摊摊腰，咁你就知道阉到你咧，企唔到起身啦。系咁样嘅，咁跟住嗱，起码我知道之前嗰 part 即系话，佢系个阉咗嘅牛嚟嘅。 系咁有咩咁特别咧？同未阉嘅牛有咩分别咧？ 唔系，跟住我就话阉咗牛仲有牛鞭嘅咩？ 阉咗牛都系牛啊！ 唔系佢阉咗，仲边有牛鞭啫？ 唔知 系咪先？佢话喂，我阉咗噶咯，都冇鞭啦，系嘛？哦，咁个牛鞭系咩嚟噶？咁样 唔会有牛， 系咯，阉咗唔会有噶嘛？ 要拎走咗噶嘛？ 拎走咗噶嘛？你唔好话俾我听，就系食佢阉咗嗰部分啊！吓死我噶咁样， 系 原来咧，咁我哋系谂多咗啫。牛鞭嗰个鞭唔系嗰个鞭啊嘛？ 点啊？发鞭啊？ 侧鞭个鞭啊？ 哎，仲谂住补补佢，点知你同我讲话侧边，侧边到侧边啦。 佢话原来系个牛嘅背脊 边啊，左定右啊？ 背脊 前定后啊？ 我反应同你一样，笑死我！我几期待啊，一路揸车去嘅时候，哇！ 正啊，今晚 食牛鞭喎，点解咁夸张啊？但系成家有老有嫩喎，咁样招呼我哋食牛鞭， 补补佢都要嘅。 系啦，唔系咁好搞笑噶嘛？原来佢话。你谂多咗啦，鲜菇牛鞭嗰个鞭咧，佢讲个背脊，所以佢话佢噏咗第二个名嘅。佢话咧，通常有啲人咧就叫唔知咩金龙背啊，定唔知乜嘢咧，即系佢话 成个名差好远、啊，大佬金龙背个名咁威咁有气势，好正常嘅名。 系啊， 你讲鲜菇牛鞭最紧系阉过嘅，大佬，哇，简直天同地啊，完全到 系啦。原来只不过是讲紧应该是牛嘅，唔知道背脊啊，定系佢一啲即系鞭皮嘅肉。但佢话好好味噶，佢话咧通常咧佢喺嗰啲冻肉铺买啊嘛，佢话咧通常去唔到佢哋手嘅，因为咧第一时间就会俾火锅店嗰啲咧攞晒。佢话好嘢嚟咁样。 系咩？但系你出去打边炉，我唔知道，我问下各位听众先。 系啊，我未听过呢、這个。 你有冇出去打边炉嘅时候叫喂唔该俾碟扇公牛鞭咯咁样？ 系啦。 有冇咧？或者叫牛肉有冇啊？阿君冇啊冇。阿君话冇啦。 阿君净系买嗰、那个。 佢买牛鞭， 嗰、那个鞭 俾爸爸、 啊、真系有噶，我即刻上网及一及咧，系啊， 咁系又咪真系好暖、啊？ 全部都鲜菇牛啊， 系咪 好？ 同埋 个 部位 系 咪好细？你讲个背脊唔系喎，牛嘅背脊 系啊，牛脊颈咯。佢话如果你叫正式名就叫咩牛脊颈咁样咯。嗱，系啦，佢真系咁写噶，牛鞭咯，真系写住牛鞭噶。 一 人牛鞭， 系啊，真系仙姑牛鞭嘅。原来佢只不过 仙姑牛脊颈， 但系就真系 写 牛 鞭 啊嘛，因为佢个意思系喺鞭皮位嗰啲地方嚟噶。 我想问下咧， 笑到我咧，真系 仙姑牛脊颈同佢有冇阉有冇分别 啊？有，原来仙姑咧就正如我所讲啦，就系等于阉咗个牛啦。佢被阉嘅牛嘅活动起嚟咧，就比起冇阉嘅牛咧。就动作冇咁多嘅，斯文啲，所以佢会好翻嘅，佢会好翻噶，即系话李莲英咧跑步系慢啲嘅咁样，系啦，魏忠贤都系嘅，咁咧佢话啦，仙姑牛咧个脂肪多啲，牛味浓郁啲，口感嫩滑啲，冇咁硬啲。所以佢话咧，佢哋中意用呢个仙姑秦川和牛，哇，就好系好好食嘅咁样咯。 真系唔识啊！ 系啊，而佢话牛脊颈咧就系牛活动最多嘅部位，比其他牛肉咧脂肪嘅比例系少啲嘅咁样咯。咁所以佢话一只牛咧净系得好少系牛脊颈、牛颈脊部分。所以佢话呢一个牛鞭咧非常难得。哇，原来琴日我食嗰啲咁正嘅嘢。 嗯， 我都早知琴日 Google 下先啦。 咁你有食咗之后有冇发觉咩唔同啊？ 真系几香。系， 佢有冇俾一碟腌咗，同埋冇腌嘅俾你啊？ 嗯，腌就一食嘅啫，系啦。唔怪之我琴日翻去瞓觉嘅时候， 啲女都打唔醒你， 系啦， 即系觉得自己好 powerful 咧。 系，嗱，咪学识样嘢先， 真系学识样嘢。 唔好心邪啊，唔好心邪。 俾碟腌咗咧， 牛鞭， 牛鞭， 系啦，腌咗嘅牛鞭， 腌咗嘅牛鞭， 哇， 系啊， 全场都望住你， 未腌嗰啲俾佢， 系啦。 真系 教识大家多样，长知识，长知识真系啊！ 仲学识写个扇字咧， 系啊！ 点样 写啊？ 马字做 得扇 字 啊！ 知道啦，喂，行雷恩住小心啊！ Sandy 林忆莲啊， 雷电风雨夜，硬系觉得呢句其实系即系嗰啲 老爷 会点嘅咧？ 熄灯啊，记得 熄灯啊，喂，但系啦嗱，雷电风雨夜就癫还癫啊，个天癫好啦吓，啲、人就唔好癫， 做咩个人？ 同埋因为你要小心，除咗不孝会俾雷劈之外咧。嗯，打女人都被雷劈嘅， 咁梗系啦， 系咪先？ 打人都唔啱啦， 咪特别打人本身唔啱，但系打人一般就俾法律制裁嘅啫。 嗯， 但打女人就唔单止法律制裁，真系觉得会被雷劈嘅。 街喎， 系啊，你有冇你有冇睇到个画面噶？ 我有、 我就冇揿入去睇。 我有睇到个画面。 可唔可以由你一个女性受害人嘅群众同我哋现身说法一下？ 我同啲网友都系一样咯。点解、你仲要跟住佢咧？ 系啊，究竟系 系发生咩事呢、其实啱啱前嗰几日咯，我谂大家可能喺网上面都有睇过呢段消息。咁啊，发生喺旺角嘅。咁、啊，有对情侣喺街上边，咁啊行下，其实唔知咩事咧，总有车 cam 咧就影到系点样咧。个男仔好大只嘅，大只着住背心嘅， 仲要大只嘅， 系大只仔嚟嘅。咁跟住然之后就喺行喺前面啦。咁个女仔跟住佢啦。咁跟住唔知点解咧，无端端个女仔行前一跟住佢嘅时候咧，行到好近嘅时候咧，嗰、个男仔咧一脚啪咁啊，掹开咗个女仔。咁、咧，嗰个女仔咧仲要跟住佢，系啦，个女仔仲要跟住佢。好啦，咁佢哋再继续行啦。那个男仔拧喺后边，再发现嗰个女仔佢女朋友嚟咯，我估系。 哇！兜拳、 冇错，跟住兜拳打落去，跟住咧嗰个女仔好似跌咗落地下，跟住然之后，但系佢依然咁样喺度继续再跟住咯。咁如果喺街嗰啲拍喺路边嗰啲车嘅摄录机咧，系影到有呢个咁嘅片段嘅。 哦， 所以就 但好多古仔嘅 呢件事系俾人摆咗上网。 就咁睇真系完全唔知前 因后果，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噶。 有冇可能其实佢就话：先生，你听我讲埋个 plan 先啦。 咁都唔使一脚咁大力硬啩。 我知道我已经讲咗五日，但我都系想继续跟住你讲。 唉， 定系嗱，一嚟就可能你当唔识啦，但如果识嘅，有冇可能？原来个女朋友同佢讲：你原谅我啦，我都系同 Peter 两次啫，可能系咁啦。 咁点都唔使打系咪？ 哇，两次、Peter、 阿 John 都系咁啦， John 都系咁， 系啊，都帮我开咗个 plan， 都开咗个 plan， 我嬲咯，咪就系、是、你当我冇能力 嚟噶。我觉得点都好，都唔使一脚硬开。唔使打人， 可能佢真系已经系纠缠咗佢啦， 一定纠缠好耐啦。如果唔系，唔使喺度街上面都继续纠缠啦，系咪啊？ 我哋有唔同剧本演绎啦。我知道打人梗系唔啱啦，但系究竟佢里边嘅故仔系发生咩事咧？ 我唔知啊嘛， 你睇佢个样咧，个女仔咁跟住佢咧，你信唔信有机会个女人做错咗嘢？佢系所以佢唔敢走，佢就寻求佢嘅原谅。你打我都唔走噶啦，系啦。但系于是乎个男嘅。点样都赶唔走佢。 咁你不如咁讲啊，呢啲系佢哋嘅相处方式，佢哋只不过喺个街上面耍花枪啫。 咪佢真系发晒花枪啦，冇人知翻到屋企，可能个女人攞把刀出嚟啦。你都打到我多啦，你咁样。 系啊，喺街上面就吓。 街度你有威啊，攞拳脚嚟踢我。 唔系啊，呢几排都多嘅。 咪就系因为呢单。就即系个位又尴尬啲， 当然 佢打完佢黐住个鞋， 系啊，所以啲人咪就系话点解 一定有原因咯？我觉得 咪、就是、一定有原因，就系因为佢好爱佢啩？ 唔系，我觉得一定系佢做错咗啲嘢。 喂，做错 就瞓身输晒。 O K， 嗱，我觉得咁，我觉得咁样仲啱添。如果真系做错咗啲嘢，佢一脚咁样踢埋嚟得啦。O K， 玩完，拜拜，咁咪好咯，咁咪好撇脱。 但系佢一脚掹完佢都唔走咧，证明咗一样嘢。 唔该还钱啊！ 唔系佢犯嘅错系一脚都掹唔开嘅。 呢个系你谂出嚟啫。 咁你望到我哋而家香港女仔港女闻名天下嘅就系勇武噶嘛？佢点会仲走我哋啲男人啫？ 我想 好认真、 我想讲啊，呢啲嘢咧真系成日都发生啊！啱啱我都同你讲过啦，上 次铜锣湾、 上次铜锣湾啫嘛。 但嗰个有还手噶，想 有唔系嗰个系。个男仔好似拍一拍个女仔块面先， 系噶。 咁跟住然之后个女仔就兜巴扯落去， 所以嗰个系 个男仔度 互相有噶。 系啦，跟住然之后个男仔一手捉起个女仔，一掟落去道闸嗰度，然之后就用个膝头哥系咁踢，系咁踢个女仔。 我又谂翻啦，如果我哋成日都话打人系唔啱，就系、是、啦。喂，成日都话打人系唔啱嘅，当日。十四巴港女 都系唔啱噶，我哋冇话嗰个十四巴港女系啱。 你谂翻嗰个情况。是不是那个即是强弱悬殊呢差好远。 那个男仔仲跪喺度。 那个男仔直接跪喺度喎。其实同而家呢一个相比呢个女人都仲系企直嚟行喎。仲跟住佢喎。究竟当中系发生咩事其实我哋呢个都市里面嘅男女个实力比例、究竟系点嘅呢 我觉得就算一打起上嚟咧，当下十四巴嗰个耻辱，嗰个十四巴嘅耻辱咧，都系冇人挑战到佢。都系冇人挑战到佢， 其实系影唔到啫， 系、啊、 都唔知喺屋企系咪成日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事发生啫。 系啊， 不过当然啦，你可能你都会话，喂，啲女仔都系咁样打啲男仔啫， 点解咧？ 咁、啊、但系大部分嘅即系啲所谓嘅暴力啊，或者大部分受伤嗰啲啦，九成几啦，其实都系女人嘅， 都系阿莲嗰啲例子都系叫阿莲 啦。所以即系千祈唔好， 所以佢唔拍啲阿强啫嘛，阿强佢又俾女朋友打啦。 咁如果你觉得？俾你做个编剧，你会咁样点样发展落去咧？ 阿强嗰五个高达全部俾佢抌晒啊！嗱，可能嗰个女人点解俾人打咧？佢抌晒佢啲高达，仲要将佢抌晒啲高达爱嚟买晒股票，蚀晒，跟住就揾咗 Peter 去帮佢搞掂。 嗯， 而 Peter 就用咗好多卑鄙嘅方法，真系帮佢搞掂咗。嬲，仲要话翻俾呢个大只仔听，哼，我搞掂咗你女朋友啲钱啊！老羞成怒， 嗯， 初则口角， 继而动武， 继而动武， 一脚踹落去， 系啦，然后最后原来佢哋有人第三个影住咗嘅，摆上网 ，Hello， 我哋呢个真人 show 嚟噶， 哇，如果好似你咁讲，咁、那个大只仔都好克制啫， 哎哟，天下太平啦， 真系天下太平， 跟住俾雷劈啊， 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强烈谴责有组织发起全港罢工罢课联合公投，反对港区国安法，话任何人或者组织采取极端手段威逼特区政府都不会得逞。发言人强调，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体系并没有公投制度，所谓公投既无宪制基础，亦都是无直系法律效力。罢工罢课公投明显是利用学生达到政治目的。发言人表示，对于有组织一而再、再而三透过各种的方式利用学校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场地，更加故意误导甚至煽动学生参与毫无意义的所谓罢工罢课公投，说全社会都应该同他划清界线。家长和老师应该劝喻年幼仔女和学生不应该参与。发言人呼吁全港市民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港区国安法。沙田沥源村六全楼累计有七名居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六全楼的确诊住户分别涉及相同和不同座向的单位，相信六全楼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传播途径，包括厨房的抽气线和环境共用设施，例如是大门扶手、信箱等。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解释，六全楼的单位只是得一面向外的大窗，而厨房和厕所都是接近相关位置。厨房的抽气线力度强，如果屋内有人的病毒载量高，病毒有机会经抽气线向上走，造成同一座向的较高楼层住户受感染。他说香港的建筑密度高，难以避免出现传播，所以要做大量的病毒检测，建议每日检测大约7500个样本。而食物及卫生局说现时每日做到大约5000个的检测。他强调目前仍然不可以松懈，如果出现一次超级传播，会令到所有的功夫白费。内地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暴雨成灾，多个的乡镇水浸，五人失踪。当地昨晚起落暴雨，局部地区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八个乡镇、20个村水浸。江华县委和县政府启动一级的防汛应急回应，连夜疏散1000多人。当地一间风力发电公司三名员工在返回宿舍途中被洪水冲走，失去联络。另一间的矿业公司两名员工就在涉水过河期间失踪，当局全力搜救。另外，广东淮泽至到广西河州之间的高铁路段受到暴雨之后的落石影响，需要抢修，有高铁乘客需要疏散。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触发的全国示威踏入第12日。首都华盛顿的示威是近日最大规模，数以万计民众上街反对种族歧视和警暴，气氛大致和平。当局派人阻截试图进入白宫范围的示威。纽约、芝加哥和三藩市亦都有大批的民众抗议。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在华盛顿示威的人数比预期少很多，赞扬国民警卫军、特勤局和华盛顿警察一直以来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又批评有美国传媒用尽一切可能激怒人群，但是幸运的是他们的观众很少。全球多国亦都有民众声援美国的示威者，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国会广场，民众不理会当局呼吁聚集。在澳洲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等的城市，有民众上街声援当地的土著居民。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亦都有示威游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正，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快线有架坏车啊，坏车啱啱拖走噶啦，第一带仍然车多，经过敬请小心。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百大尼嘅意外就未清理好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咧都系要小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九龙公园一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大埔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现在大埔公路的大埔教段来回方向近松仔园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有72、72A、73A 和 74A 是需要改道行驶。而西贡北潭路的山泥倾泻都是处理紧的，现在来回方向近屋头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94L 和 289L 是暂停服务，市民可以考虑改用黄石码头的街道服务。而飞鹅山道的山泥倾泻都是处理紧的，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都是要全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乜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啊？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 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哇！我今日咧睇呢个报道讲啊 ，Karen 莫文蔚啦，话佢50岁啊嘛，今年咁，但系话佢都仍然哇 keep 住佢嘅长腿非常之靓。咁原来咧佢个秘诀系啲乜嘢咧？就系佢话佢嗰报道讲就话佢咧唔会做啲好激烈，即系好剧烈嗰啲跑步嘅运 动。 佢话佢平时咧由行路嗰度咧就系开始注意，佢行到好似 model 咁样，就系保持佢一对咁修长美腿嘅一个秘诀嚟啦。 嗱，即系脚，譬如你系42寸，就理论上吓，就佢唔会走样嘅，即 系 就算你话 唔系你要 keep 住噶，都要 keep 住嘅。 我估系咁样。 你讲个长度啊嘛。 长度就唔会短咗嘅，即系佢有系啦，有可能话争少少啦，即系年纪越大可能缩少少水。不过我谂佢就 系 个粗幼，即系你由42寸长腿变成42寸长腿咧，系一线之差嘅。 当然啦， 系啦，咁佢要付出好大噶，行路行到 model 咁啊，即 系系啊， 佢追唔到巴士噶 咯。系啊，呢个佢系佢 keep 住系咯，佢唔使追巴士。 当然啦，系啦，佢追唔到噶。 系咯，但系都唔系啊，即系我谂啊，点样行到好似 model 咁又 keep 到？ 同埋，但系你哋 扭下。 喂，我好奇啦，我好奇啦， 我都好好奇。 因为女士咧有一样嘢就无论如何都避免唔到咧，就 系 小腿青筋。 系 一着高踭鞋， 系啊系啊， 小腿青筋嚟嘅， 都唔止净系。 同埋开始咧，有阵时你见到啲女士因为着得太耐高踭鞋咧，佢唔系净系小腿青筋，佢直情有小腿肌肉啊。 嗰啲叫做 嗰嚿好厚嘅 曲张 啊，唔系佢有一啲系。嗰、那个叫做佢突显嗰啲啦，就系、是、无论系青筋定系静脉曲张啦、但我讲紧咧另一种嘅阴功咧，就系佢系着到嗰个小腿肌肉好大啊，好好直情系运动员咁样咧。嗱、可能佢觉得好，佢好健美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 系 想追求莫文蔚嗰种咧，真系去到 有好多都系天生嘅，咁同埋都靠后天拉筋咯。而家 系啊，咁嗰个点样可以令到我又着高踭鞋，可以烧咗唔冇嗰嚿嘢 咧？咁你咪就系着完高踭鞋。按下佢咯， 定系着高踭鞋就净系着到个范围就系由红地毡嘅左边行到右边噶咋？ 系啊，跟住我坐低噶啦，因为你抬我啦， 系咪咁样噶真系？ 系啊，抬我啦，系冇办法，系啊，咁你着得高踭鞋多，咁就会出现你头先嗰个情况。你唔好净系讲话小腿啊，大腿都会嘅，因为你成只脚钉起咗嘛，大腿嗰、那个四头肌嗰个位咧，其实都会比较发达一啲嘅。咁啊冇办法啦，你即系着完高踭鞋或者跑步完，跑完之后咪拉翻筋咯。 嗱，即讲开只脚，又讲多两句啊！ 我知道你喺呢方面系专家嚟嘅，曾志豪，愿闻其详。 有啲 研究 啫，有啲 研究 啫，唔系。我想话咧， 长腿研究专家曾志豪， 只脚咧，其实真系好好虾人啊！ 系 佢最即系唔使炒蛋嘅，系 仲虾你睇添， 哈利波特添，真系佢，我觉得佢虾人嘅地方咧就系、是、你话佢太肥。就话唔得啦，即系所谓唔得，即系话哎呀冇咁靓咁样。但系最惨系咩咧？你话咁我有咁瘦得咁瘦啊？我、oh, sorry 又唔得噶，又唔得噶，因为你所谓嘅筷子姊妹花咧，唔系真系有两只筷子行路啊嘛。有阵时咧，我真系喺街度见过咧，我怀疑系佢系咪嗰个身体机能有问题咧？ 点啊？ 瘦到咧两只脚咧？ 佢唔系净脚瘦咯，估系咪啊？佢咪全身都瘦噶啦？ 唔系，但系咧，相对起嚟咧，佢个身体瘦嘅比例咧。未去到你觉得有病，第一望到只脚，哦，哇，大佬 好似支柴咁， 真系劈得断噶，嗱，嗰啲又 唔 靓 咯， 又唔靓噶，所以我谂系好惨噶，即系你话咁点啊？所以以前中国咧嗰啲文人咧有一句说话形容得好好噶，多一分嫌太多，少一分就嫌太少，啱啱好。 喂，多谢晒啊！呢啲评价真系鬼唔知多一分太多，少一寸就太少咩？ 我哋男士都系嘅，其实又冇话人哋，我哋自己都系嘅。 系啊， 多一嚿腹肌嫌太多， 系啊， 系啦，得一嚿腹肌嫌太少。 又太大啊！真系 啊，系啦， 所以几时都要系咯，咩年纪咩岁数都要保持。即最好保持住，但系你话即系腿型嗰啲咧，即系唔多唔少咧，即系占咗九成，即系八九成都系天生冇办法 啦。嗱，但系你讲开莫文蔚呢个新闻咧，又令我谂起嗱，当大家睇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咧，那个标题咧无一例外噶，都系点写咧？就 系 话 估唔到五十啦，五十莫文蔚仍然嘟嘟嘟啦，即系话咧佢个年纪咧系一个卖点，但系呢个卖点咧就系一个反差， 系啦， 竟然 唔似喎， 系冇错。我头先诶立下咧睇其他唔同嗰啲娱乐版咧，大大小小啲女明星咧，有好多嗰个卖点写住咩就话。哇，唔似三十八岁，咩三十七岁索人妻，点点点睇唔出，全部都系咧，系啦，嗱，咁换言之咧，如果佢呢张相系二十岁咧，佢冇乜嘢嘅。 系啊， 你做好多廿岁系应该咁噶啦。 系啊，应该好婀娜多姿啊， 婀娜多姿啊， 系啊，好青春啊，着得好少，好活泼靓啊，系啊。 但系佢前面加咗三十七啊，咩三十八啊，佢就用咗。我想问如果你作为女，你作为女士，你觉得咁样佢算唔算系赞你咧？如果我今日我帮你写个标题，哇，彭程五十七岁依然都系咁嘅样嘅，咁你会觉得话你究竟系赞我系呢个样子？ 嗰啲咪 yes but 咯， 系咯 ，yes but。 唔系，系 no but 系咪啊？ 唔系， 佢先肯定后否定噶嘛？佢嘅先否定， 佢否定咗你先。 系啦，你以为佢系三十七岁有八？ 咁 佢 keep 得好好啊！ 咁但系呢个都系一般而家我哋经常喺社会见到嘅现象嚟嘅。 嗱，我但系如果我系女士咧， 咩动美魔女啊嘛？ 美魔女啊嘛？但如果我系女士，可能我会谂就系。其实三十七点解后边要加竟然呢？ 因为 其实三十七唔可以咁靓嘅咩？我五十岁点解条腿就唔可以咁幼呢？要写到话哇五十岁都系咁咧？嗱，跟住我嬲啦。 咁因为大家都好明嘅啦，大家对于特定嘅年纪，梗系会有一种想法噶嘛，系咪？一十零廿岁系青春无敌啦，唔系女人三十就一枝花，如果唔系就烂茶渣噶嘛。 喂，仲有冇呢支歌啊？好耐 以前就系咁讲，唔系一路讲到而家都系噶啦，系咪？你有啲特定嘅形象噶嘛？系咪？ 系， 譬如三十岁就讲结婚噶啦嘛，四十岁之前要赶住生仔噶嘛，男士都系一样噶，系咪先？你成日都追赶住你唔同年龄嘅时候，你要达到啲咩目标？如果唔系嘅话，你就 sorry， 输咗啦，你系失败者，要 a loser。 又或者呢就算唔好即刻跌落 loser 呢个位度、可能呢个社会呢佢为我哋每一个年纪呢佢、都有一个对应嘅指标㗎。即係好似有一种呢好正路就话二十就应该係咁嘅。三十应该咁嘅定晒啦。咁然后呢就攞嚟度每个人。如果呢譬如佢当四十呢佢度嗰个就话应该残晒㗎啦。哦你好精神喎、 所以就是竟然 是啦他就会攞把尺跟住说跌跌哇竟然喎、咁样。咁、如果四十岁你又残呢他就会说符合可能就有呢把尺。嗱亦都因为咁样呢就令人有啲恐惧啦。因为你未必可以做到竟然㗎嘛。但是你好驚做到就係自然㗎嘛。即係你做到。 四十岁自然就係咁㗎喇。 係啦。咁然后呢有一种恐惧咩就係话死啦。每转一个字头，系咪代表我哋迈向咧呢个社会定俾我哋嘅每个阶段？然后全部呢啲阶段都系每况愈下嘅。 系啊， 你有冇发觉系每况愈下 嘅？咁你冇办法噶喎。如果从一个身体嘅、 即系从一个自然嘅角度， 系自然角度嘅话，咁系好正常咯。但系就唔系话一个字头一转咗。嘅话就系世界末日，当然心理上咧唔多唔少咧系会有一种咁嘅压力嘅，因为咧你成日见得太多，你谂下就算行喺书局，每一个年纪咧 都会点， 都会帮你定一啲指标而可以出一本书。三十岁嘅时候，你人生要达到嘅十个目标。你要做呢啲嘢，四十岁前，你要完成呢几件事，呢十样事或者呢一百件事嘅话咧，咁你嘅人生就是圆满的， 系 嘛？咩五十岁咧就要勇敢咁面向你嘅老年啊，咁样，跟住六十岁咧就系、是、哇变老是件幸福的事哦，咁样。 咁如果你咁计嘅话，咁我哋传统中国智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就以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咁如果咁计嘅话，你唔好理佢哋同唔同意嘅讲法先啦。即系几千年前啊，孔夫子 一早已经系咁， 佢已经同你讲喂，嗱，三十要而立咯。我哋三十都仲系群脚仔， 系啦，你有啲目标噶啦，你读完书噶，摆而家我哋而家嘅状况。 四十不惑，喂。如果你四十嘅，仲每日都喺度话，哇，其实咩事啊？我乜都唔识，解答唔到啦。自己仲好迷茫咧，又话，哇，喂，你都冇出息啦，都做唔到啦，咁样。系啦，如果你五十岁，你仲有野心嘅，知天命啦，你做咩仲系咁啊？嗱，所以即系你会发觉古今中外咧，无论系用烂茶渣，定系用二立啊，定系你用嗰啲咩，即系价金钱啊，或者社会地位衡量嘅话咧。 每个年纪都代表一啲嘢嘅，所以当我哋转字头嘅时候咧，大家最大嘅恐惧就系、是。究竟我而家系一种自然衰落，定系可以做到个例外嘅竟然呢？系啦，咁有冇边一个转字头嘅嗰个关口呢、嗯、你谂翻转头，你特别有感触嘅咧？ 系觉得真系喺嗰个字头一转，即、就、系、是、迎接呢一个一转字头嗰个 moment 啊，嗰一刻啊，系有充满好大嘅期望，甚至乎系恐惧咧。 系啊，嗱，我哋今日咧就我哋两个抹烂自己块面啊，我哋都转咗一半字头噶啦。我哋决定同大家咧重组字头，咁究竟一个 数字啊吓，系啦，年龄啊， 年龄啊，即系同嗰个线姑牛鞭一样啊，唔好听字啊，当系。嗱，我哋一间翻嚟真系可以同你数下，即系究竟边一个阶段嘅转字头，可能系好开心嘅，由第几个字头开始，你发觉哇，好似唔系几想人知咁样， 有冇咧？ 系啊，嗱，1877388。哦、你如果有的打定来跟我们讲一下、 啊、 你现在转到什么字头呢已经 20变30 30变40 定是 40变50、 欸、我的字头是加个二字打 number 号码 你是竟然啊是不是呢 1872388 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是啊，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住自己长大。 你不是听了酒吧、啊、酒吧吗？ 是酒吧不去了。 惨了惨了。 爱的代价，爱的代价，障碍价。 障碍价。我们今天想讲一下不同年纪转字头、嗯、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可能很多人听得最多就是登录登录、 啊啊。 好像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关口。但我想应该就不是只是你登录那一个转折点、嗯、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啊、有啲嘢啊，即係所謂啊，我個年紀有啲咩轉變、 嗯， 可能係你由一轉二啊，二轉三咧，每一個轉字頭， 哦，當然啦， 會唔會都曾經代表啲咩咧？咁樣嗱， 心態 係啦，我哋而家同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嗱，咁大家可以打你1873881873881，你已經轉到咩字頭啦？呢、這個轉字頭對你嚟講咧，有冇啲忐忑啊？嗯、有冇啲咩感想咧？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嘅。我哋仲記唔記得自己一轉二嘅心情係點嘅咧？ 哇！一轉二十幾歲轉廿幾歲。梗系充满好好大的期待咯！嗰阵时系觉得 你有冇好大印象？嗰阵时系 我觉得 有咩做紧嘅咧？ 读紧书咯，但系你会觉得无论环境系如何啦， 系 你会觉得我系会好好嘅，呢个将来系属于我嘅，即 系 好美好嘅，你会谂到所有嘅嘢。 系啊，我觉得咧，我直情系冇记忆转字头呢件事咯， 嗯， 因为你好似。唔觉得嗰个转变咧，系、 嗯、 代表咩？即系正如，即系当你嗰个青春啊，去到咁大嘅地方嘅时候咧，你觉得十八同二十、十九、二十冇分别啊，总之都系年青。 嗯、 所以嗰阵时我冇任何印象咧，嗱、又冇嗰啲咩成人礼啊、 嗯， 又唔会好似有啲好大件事我要庆祝啊。 你觉得自己十八岁嘅时候系好？系一个好都系好重要嘅一天嚟嘅，因为你大个啦嘛。 但因为之前已经偷偷地睇咗咸片啦，所以冇。 但系而家可唔使偷咯。 之前偷偷地睇噶嘛， 因为你十八岁。嗱、 嗯， 我记得我十六岁嘅时候好开心，因为十六岁考车牌。 OK。 十八岁咧，我就第一件事去做啲咩咧？ 做咩事？ 真系好傻嘅，而家讲起可能大家都会笑。 去酒吧。 我去睇人跳 table dance。 一样咁啊，即系都系睇一啲禁忌嘢咯。 系啊，咁我唔需要。咩偷偷地即系光明正大就可以入去睇人跳 table dance？ 唔得嘅，对我哋嚟讲，社会压力好大嘅。 唔系咁系，嗰阵时仲有啲哥哥姐姐陪我一齐去睇，你大个女啦，可以同你一齐去啦，咁样嗰次好开心。咁啊，转二字头嘅时候，咁系啦，读紧大学啦，咁嗰阵时已经，咁、嗯、你觉得，得啦，我读完大学之后咧，哇，我嘅前途啊，人生咧都会美好嘅，系啦，即系对于未来系充满咗希望同埋憧憬咯。 我觉得呢个 你嗰 阵 时系。你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但系我觉得呢个感觉咧系一定相似嘅，因为我都话你直情可以忘我咯、 嗯， 即系举例咧，你开心嘅时候咧，你唔系好记得而家十一点啊、十二点啊，譬如你同啲 friend 玩到好夜嘅时候咧，哦四点啦，你点会记得原来已经过咗午夜十二点咧？冇嘅，冇嘅，所以嗰阵时咧，我应该就系即系浑浑噩噩咧，好开心咧，就由十九跳到二十，完全冇任何嗰种即系特别嘅印象。 因为你觉得你花得起嘛啲。 冇乜特別，係正常 的。青春係嘅咯，喺我身上面係理所當然嘅，梗係可以浪費啦。 係啊，我諗男男女女都係嘅、 啊。 特別係咧，我覺得我哋幸運啲嘅、 嗯， 我哋都係啲都市裏面生活咧、 嗯。 如果你試下農村嗰啲咧，唔係誇張話佢耕田 咯，係咪啊？ 係喎、啊啊，真係可能係喎。同埋、 啊、 可能咧，如果你喺嗰啲環境，我就話喂。廿岁咯，你系继续读书定做嘢先？ 嗯， 阿妹仲等紧你养， 有啲抉择 系啦。即系我哋其实有度好咧，就系你唔需要去考虑十八廿二呢啲嘢咧， 系 同一件事，咁你冇所谓啦，都系咁啫嘛。同埋嗰阵时又未买得起车， 嗯、 又唔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十八岁就买车啊，终于考车牌，我都未有，我好后先有啫嘛。 哦哦哦 所以嗰、那个转变，我觉得就唔系 好大， 唔系好大。 廿几岁嗰阵时去到三廿几啦， 系啦，我觉得咧 最即系嗰阵时就好深刻印象。 转衫咧，我觉得呢个印象就深好多。 你男人嚟嘅有 男有、啊、 深刻印象系乜嘢咧？ 因为咧，我记得嗰阵时开始兴讲嗰啲唔知咩八十后嗰啲嘢咧。咁啊，你喺廿零嗰个时候咧，你成日都同人哋讲话自己仲掹车边系八十后， 所謂即係我爭兩年先係八十後啊嘛。咁、但係咧，啲人都會好容易就當咗你係嗰一缺咧，因為嗰陣時嘅八十後仲代表後生啊嘛。咁於是乎咧，你喺嗰個二字頭呢一段日子裏邊咧，你好似覺得你仍然都係被原諒嗰一批嚟嘅。可以體諒啦，你可以犯錯啦，你後生嗰脱啦咁樣啦。但我覺得咧，一跳到二轉三咧，你突然間好似好快就發覺咧，係咪有啲嘢要唔同咗咧？即係你係要做一啲嘢咧，係比二十歲呢一個十年裏邊嘅嘢咧，係有啲唔同咗嘅。係啦，同埋我印象中咧，嗰、那個日子到嚟嘅時候咧，有少少。有少少话吓，估唔到咁就三十，系有一种咁就三十， 即系有一种同二十诶十几岁转廿几岁嘅时候， 真 都仲觉得青春仲花得起，我仲可以消耗一下我啲时间。 系 突然之间就转二字头转三字头嘅时候咧，就觉得开始感觉到原来时间喺你嘅手上 系 好 走咗。系啦，因为我觉得咧一转二咧冇乜期望嘅，冇人会同你讲喂你廿岁咯，你应该已经系识到两个女朋友咯，冇嘅。一同二嘅分别唔系好大嘛，但系二同三咧，我觉得嗰阵时系有好多无形有形咧，好似觉得 有啲压力，有啲责任。 你三十岁系啦，你系咪应该你嘅工作俾你二字头嘅时候咧，一系就定咗， 系啊，踏实一啲 嘢，一系就要做大咗，一系就做稳咗。系啦，所有嘢都系，同埋有啲人都话，其实而家你三字咧，你好难再话俾人听咧，啊、哎，我系僆仔嚟嘅咋，我有错系正常嘅咁样，所以我觉得二转三咧，好似少咗啲保护罩，就多咗你就要唔该你企前少少。系啊，呢个系我嗰阵时候我印象中、二转三我一个好大嘅心理。 冇人肯原，即系唔会有人原谅你啦。呢、這个感觉好强烈啦，系啊。咁、大家会唔会都系咁样咧？系啊。咁我哋点样打嚟倾下？ 一八七三八八 三八八。 万一千次云对地闪电，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当局收到至少四宗嘅水浸报告，同埋二十四宗山泥倾泻报告。九巴表示，因应西贡北潭路发生山泥倾泻，影响路面状况，四条路线暂停服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白皮书，讲述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工作。白皮书提到，中国是病毒受害国，应该得到公正对待，而不是责难。又说得到不少国家的支持，认为中国在今次疫情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白皮书强调，反对有关中国隐瞒疫情信息的指控，亦都绝对是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偿的要求。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普遍录得超过八十毫米雨量，而西贡、沙田和大埔的雨量更加超过一百五十毫米。同时，香港境内录得超过一万一千次云对地闪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6%， 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艾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一下啲意外消息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丁九桥咧有交通意外啊，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而薄扶林道去达中环方向咧，近北大尼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其他嘅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嘅水浸咧仍然处理紧啦。大埔公路大埔较段来回方向近松仔园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而西贡北潭路嘅山泥倾泻咧都系处理紧，来回方向近屋头咧系全线封闭啦。九巴路线94、96R 同埋289R 系暂停服务。而飞鹅山道咧都系有山泥倾泻，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分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大家好，我就系嗰只不得了啊 ，Ton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系次次都系越帮越忙啊！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咗之后，连同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至 out2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假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噶啦！ 机会咁难得，仲即刻报名？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女贫情。 好啦，今日同大家老老实实、坦坦白白面对自己嘅年纪啦，系啦，记唔记得自己系啦转咗年纪嘅字头嘅时候，嗰种心态系点样嘅咧？系啊，谂啲乜嘢嘅咧？ 系啊，又或者有冇啲好具体嘅状况咧？譬如话有好多人都话，当你二转三啊，或者三转四嘅时候咧。在找工上面呢亦都要有一个好大的转变。即是所谓当你决定工作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说喂要有好明确的咯即是会不会不可以再挣啊又或者你那个工作的环境要怎样做呢所以不同的字头特别在工作又或者恋爱上面呢 是 啦有没有你觉得哪一个字头转换了之后呢哇整个心态不同了啊。 喂我想女仔当然三十岁的时候啦是啦冇错成日都觉得自己要结婚啦这个有啲压力啦是吧这个肯定的啦。咁赶三十几三十五岁之前最好亦都生埋 BB 啦是吧咁不断喺度赶时间。但对于我来讲呢三十岁的时候呢的而且确都有少少恐惧是会觉得即係啊三十六我真係觉得是不是真係时间无多好似喺度倒当然是倒数緊啦。 是啊。 咁但过咗又冇乜嘢反而我觉得是三十岁转去四即系三十岁至四十岁一踏入四十岁嘅时候咧，我觉得个转变系比较大啲。 个大系 大系身体嘅转变，身体机能嘅转变， 即系多咗要着健康鞋垫嗰啲嘢。 唔系你会留意到自己健康啦，知道自己啲体力 都 系有啲唔同啦，你视力啦， 系 白头发啦， 睇嘢近咗， 所谓初老嘅现象咧系好明显嘅， 系 即系你冇办法唔去面对。我真系转咗岁数嘅字头啦。 仲有一样嘅。你有冇发觉你随住字头越转越大呢你听歌嗰个范围都越转越细嘅。可能有好多新歌呢成日都话已经唔识听啦唔识听啦。 听唔到。 听嚟听去呢都系旧歌。你知唔知呢有一个画面我好有印象。嗰啲小巴叔叔呢成日一上车呢佢嗰饼带呢都系播一阿叶兴英。咁以前呢你听嘅时候就话哎咁亮㗎你佢仲播緊粤剧即係唔係话粤剧亮㗎而觉得点解佢仲播緊几十年前嘅嘢呢咁样呢但呢而家 你自己啦。 到而家呢譬如我自己听返自己个 playlist 里面啲歌呢咁又有几新啦、我可能都系仲听緊 Beyond 咁样呢都30年㗎啦其实有。咁、你突然间发觉咦会唔会其实再过多十年如果人哋听到你个 playlist 里面有呢啲歌呢佢都以为你播緊凤过恩仇未了情咁样呢 即係原来呢呢、這个阶段呢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 即係你开始唔听新歌或者嗰啲新歌你听 接受唔到啊。 係呀究竟会点呢我一间慢慢倾1872388边一个字头你转得最有印象、最深刻、最好嘅、最惶恐嘅，系啦，有冇啲咩事业啊、爱情上面，你觉得有好具体嘅变化咧？ 系人生上面个人生观，系啦，会唔会都有啲好大嘅转变咧？吓，讲起听歌系啊，冇错，我哋都系好中意听啲经典歌嘅。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咁呢隻歌就一定系添啦，系咪？ 梗系啦， 系经典啊！ 三十几年前咯， 系啊，因为呢隻歌系1984年嘅歌啊。听呢个前奏，大概都知道啦，嗬。 时间而家嚟到几点啊？ 而家3点。 隻歌咧， 你听下。 零时十分， 衣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藏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坐姿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辰，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落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知唔知好难得嘅，可以喺我哋嘅唱片柜嗰度咧，可以揾翻呢一张完整嘅唱片。 点解啊？ 呢张唱片系啊叶倩文咧，即系加入乐坛嘅时候咧，第一只嘅唱片嚟嘅。 OK， 1984年嘅歌嚟嘅。咁呢只歌系阿 Lam 啦，系啦，林子祥咧就系作曲啦，系啊，林振强咧就系填词啦，编曲咧系 Chris Babida。咁啊呢一只歌咧，哇，即系小时候咧，真系完全咧。搞唔清楚究竟杯香槟系暖啦定系冻，亦都唔系好明白点解要自己唱真嘅歌俾自己听。 系 慢慢咧大个咗之后咧，即系抡下啲歌词咧，你就知道呢一只歌。第一，佢讲紧一个好痴情嘅女仔喺度点样等佢嘅 另一半， 另一半吓，或者系佢中意嘅人啦，系啦，嚟同佢讲生日快乐。第二，呢一只歌系一只非常非常寂寞嘅歌，而呢只歌咧，虽然咧佢不断喺度等待佢喜欢嘅人系嚟嚟揾佢，但系咧你睇唔到呢只歌里边咧，我即系有一句歌词写住等佢，但系咧你系感觉到同埋知道佢等咗佢几耐， 系 系咪啊？ 因为佢有一个叫做冻的香槟变成暖， 系啊 系啊，咁你就当然知道咧。咁当然佢甚至乎同你讲埋。二时坐到六时添、 啊， 即系都出晒嚟嘅。 系啊，嗱，佢由零时十分啦，佢话佢自己望住个窗外边啦，佢话外边咧系咩咧？得夜雨，系嘛？夜雨就静吻路人，系嘛？得啲雨，系嘛？冇人嘅呢度。 系。 咁啊，佢又谂翻起喺雨中里边，你曾经同我讲过，即系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系啦、啊， 我最爱嗰、那个， 系啦、啊，生日快乐，系嘛？谂翻佢以往回忆嘅呢个甜蜜嘅片段，咁但系而家咧一反差。一比到而家咧，发生咩事咧？ 就变咗咩咧 ？Happy birthday to me 啊！呢句咧都成为咗一啲好经典嘅一句说话咧、 啊， 已经系代表咗嗰种孤独啊！即系 Happy birthday to me，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生日快乐， 自己讲系咪？点解而家得翻我一个人望住，就系见到啲雨咧吓？我由凌晨即系零时十分一路等， 坐到两 等到两点， 系 咁啊！杯香槟咧，我系预备咗，唔系一杯，我预备咗两杯香槟，喺度等佢翻嚟。杯香槟仲系冻嘅，但系我就同自己讲生日快乐。咁、但系然之后佢再谂起，哇！而家你谂下几惨，嗰、那个场面就系落住雨，外面落住雨，但系咧我嘅眼泪咧亦都喺块面上面流落嚟，无言嘅泪珠系嘛，陪我庆祝我今次嘅生辰。 死啦！佢讲到想喊啊，大家小心啲。 冇啊， 好惊好惊， 又系得落雨，得我自己一个，咁嗰啲气氛就系。啲雨水包围住我咯，系咪啊？得我自己一个咯。咁但系喺半夜三更，我自己都继续坐喺度，着得好靓。 系 由十二点等到两点，由两点等到六点，一个人。 系 杯香槟咧就由冻嘅，等到杯香槟都暖咗啦。最后都系自己同自己庆祝今年嘅生日。 所以林振强咧。佢呢个歌词，我觉得即系最靓嗰两个字咧，其实就系冻的香槟同埋暖的香槟咯。其实真系佢冇话俾你听，因为好耐啦，所以变到咁样啦。 唔使啦，你自己已经 get 到嗰个意境度。 同埋由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变咗 Happy Birthday to Me 咧， 几惨。 其实就已经，如果你话呢首歌咧，要再将佢简化咧，就真系呢四句歌词咯：冻的香槟变暖的香槟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loved one 变 happy birthday to me， 嗯、 已经讲完咗呢个故仔，哇！是好凄酸的。咁、嗯、我想是不是就是那段时可能有好多失恋的朋友呢，呢隻、嗯、歌就会好代表到那种佢最惨 是 有对比㗎嘛。你话佢从来。 之前佢同佢讲过嘛。 係啦，你话佢从来只一个单恋嗰啲人呢，咁 ok 㗎，冇人同佢庆祝生日啫。嗯，但曾经有㗎嘛，有唔公。 曾经有过，但今年已经冇，所以个反差几大。陪住你嘅只係得自己同埋加埋啲雨水，你同埋景景凄酸。所以我觉得呢隻歌呢，唔论啲歌词又自可，一论嘅话咧，你感觉到真系系一种孤寂啊， 系 系一种自我困住自己嗰种孤寂嘅感觉。 咁、哦、我觉得读书嗰阵时咧，睇呢个李白啊，佢、 嗯、 呢一个咧叫做月下独酌咧，佢都系嘅。佢话咧，对影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跟住咧，佢就话咧，拎住个杯同月亮饮酒咧。佢話對住個影咧，好似有三個人一齊同我自己飲酒。咁細個因為中學讀咧，就更加 get 唔到噶嘛。 係咯，咪就係、是、所以咧，你十幾歲嘅時候，你係唔知佢講乜。 咁但 係 而家咧，你諗翻就話啊，李白你真係好孤獨嘅，自己對住個月亮就兩個人，加埋地下個影就三個，其實咪即係自己一個啫嘛。 係， 其實你可以話咧係一個唐詩版嘅 Happy Birthday to Me 啊，係啊，即係自飲咯，都係一樣噶，真係。 咁所以呢種凄清啊，呢種孤獨嘅感覺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作品里边咧，都见到。头先你嗰个叫咩话？ 月下独酌。 月下独酌又有，我哋呢一度又有。 零时 零时十分 又有。哎呀，我哋呢个 crossover 都好好、 啊。系 啊， 再加埋系咩咧？同我哋嘅题目都系一样。 究竟 十几廿岁嘅时候，你唔知咩叫孤独， 系 嘛？到二十几三十岁嗰阵时开始，慢慢接受，要开始学识接受。到三十四十五十嘅时候，真系啦，呢段时间咧系俾你学识点样同孤独做朋友，因为行到最后其实都系得你自己一个嘅啫。 Lonely，、 但系佢又冇提到 lonely， 所以林振强先生劲啊！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落时，拿着凉伴侣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Hi， 我是 KB。我唔否认我以前系作恶多端，个人又贪玩。 但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而家嘅注意力已经唔再系肾上腺啦，系电话线。六月八号起，一年两个礼拜，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凌子为师兄祠堂，1872388 call 我啦。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三点二十分啦。 系啊，头先我咪同你讲话，即系李白嗰个好孤独嗰个 咧。 系啊，我头先再睇翻佢仲有两句咧，其实佢系更加会即系嗰个孤独真系好深刻嗰啲诗人咧。佢头先第一句就话啊，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衬，因为即系自己得一杯酒啦，喺个花里边都冇人陪我啦，咁样。咁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头先讲咗啦。哇，又同明月。邀请佢对住自己嘅影咧，加埋三个人，哇，好黐线咁样咧！即系你话佢唔系精神错乱，但系佢跟住佢就话，但系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咁个月亮又唔识得同我讲话啲酒好唔好饮啊？个、影啊，就系跟住我，其实佢又唔识嘅咁样，唉，所以即系佢嗰种咧，想孤独，觉得有人陪我咧，但系又好清醒，清醒知道嗰啲系陪唔到我嘅，系、更惨噶，真系。 不过我最近净系识得呢几十呢几句咯。是咩呢？诗酒琴棋可解愁，座中无客 乐难忧，或弹或唱谁之美，冷饮虽多亦是忧。 哇，咦，做咩突然间咁多愁善感啊？你转咗咩字头啦？已经，其实你系咪呃我啊？ 唔系呢支系最近咩？睇个报章帮香港求之黄大仙嘅签名。 咁呢支签系下下 签嚟嘅，叫做古人留低贵人，自己 search 下啦。哎呀，唔讲呢啲啊。 大家利是有啊，我听下电话系嘛，有啲 有啊，郑太啊 ，Hello 郑太， 系你好， 你好啊，郑太，系啊，点啊，诶岁数啊，转折头， 你讲诶十诶诶逢十进一啦，系咪啊？ 系 即系十二十啊三十我就唔系啦。我咧，我话依家七十一岁啊！ 哇， 以前咧就十七岁，一变变就七十一岁，我都唔敢相信我自己。 系嗬，好快咁个感觉系， 好快咁啊啲时间。 系， 咁又 突然之间同啲朋友讲：，哎呀，七十一岁噶啦，十七岁七岁咩环境咩情形，自己都一嚿云咁啊！ 记得咗， 系最深刻印象咧，有咩阶段啊？其实即系郑太，你觉得 几多系咯？几多岁转几多岁嗰阵时，你最有印象？ 阶段啊，系啊， 我根本冇晒印象噶，一直系咁样过 嘅。即系登录咧，譬如登录咧，因为有啲人话 登录都冇讲过，登录嗰阵时都唔兴话登录啊呢啲嘢噶。 哦，但系你记唔记得你咁？你登录同而家你七十一，即系争十年啦，有冇啲好大好大嘅变化咧？ 冇啊，冇变化喎。 冇啊。 我总言之，乜嘢都唔冇变化，净系突然之间。哎呀，我嗰阵时十七岁，依家变咗七十一岁，调翻转头， 眨眼，眨眼就到啦， 真系眨下眼 嘅。咁你嘅生活一定过得好开心， 都系同我头先一样咯，即系唔觉得自己转字头啦，一定系玩到忘形咯。 唔系啊，冇玩噶我，一味咁样喺 做嘢， 顾个家庭啦，屋企啦，就好少话出街啊，去 work 啊呢啲咁嘅嘢嘅。 系，即系你一生都贡献咗俾屋企好多，系嘛？ 系啦，一味喺屋企啦。咁所以十七、十八岁啲人玩到癫晒，我都唔会玩到癫晒。 咁你而家七十一岁玩翻得唔得啊？ 系咯， 七十一岁玩翻又唔得，身体又冇咁健康。 唔系你玩翻啲即系起码 打麻雀啦，净系 都好啊。 我净系打麻雀嘅啫，我又唔中意去旅行啊呢啲嘢噶。 哦，所以一向都冇乜呢样嘢， 冇乜嘢噶，冇乜特别娱乐啊呢啲啦。 你身边嗰啲朋友咧，系啦，有冇 呢朋友咪打麻雀咯？ 都系打麻雀。 佢哋有冇啲好介意自己变咗几多岁嗰啲咁样噶？ 冇啊，冇介意，但系咧介意咧就即系依家都唔系未有习惯话人哋叫阿婆咯，叫你做阿婆啦。 哦，你都唔中意？ 系啊，七十一岁其实阿婆都话唔婆噶啦，好老噶啦已经。 但系咁你， 但系人哋自己都做咗阿嫲啦，又做咗埋有几个孙啦，系咪啊？但系啲人如果叫你做阿婆咧，觉得自己都好老咁样啦。 咁又系啊，我同意。因为点解咧？我妈咧，其实佢都已经真系七八十噶啦嘛。咁但系咧，因为我可能自己做仔咧见惯咧，佢都系咁硬朗啦，身体又好啦。咁咧真系噶，如果你叫佢太太咧，我觉得我好接受嘅。如果出到去咧， 依家啲人 阿姐都 OK 嘅， 靓女啊，靓女啊。 但系如果有人同我阿妈讲阿婆，你唔知点样借借嗰啲咧，我都会觉得话，不如阿婆啫，你咪嗌老晒咁样噶，我真系会。 唔系啊，就唔会话嗌老晒啫，都话啊。唔好叫阿婆都得啩？ 系啊，咪但系我会做仔咧，我会喺隔篱就会喂嗌老晒，我妈冇咁老，我明你嗰个心态啊。 系啊，我啲仔女都话吓，你七十几噶啦，咁话我系阿婆七十噶啦。 系啊， 啲人都系我啲仔女都系咁话啦。 你都唔似，你把声都即系都好清楚，同埋你讲嘢都算系快。 都似噶，啲人觉得我好开朗，好咩嗰啲啦。但系我都中意孤独噶。 哦，即 系我中意喺屋企啊，啲仔女翻嚟食饭啊，或者同佢哋饮下茶啊，呢啲最简单嘅生活嘅。 即系你觉得一切发生都系好自然啦，其实即系阿郑太听你意思， 系啦，因为我要求唔高啊。 咁你话唔中意人哋叫你做婆婆，咁但系譬如话人哋让座俾你啊，呢啲咁嘅举动啊，即系譬如你坐车咧，有人让俾你，你坐啦，婆婆咁样。 让位俾我坐，我都坐噶，因为我个人好易攰啊。 哦，即系呢啲你又接受？ 系咯，着数攞咗先，但系唔好叫阿婆， 系啦。但系叫阿婆咧，叫阿婆都惯啦，依家都 系 65岁嗰阵时，攞嗰啲。 搭车定嗰阵时叫阿婆就最唔惯咯， 两蚊搭车。 哦，嗰阵时反而嗱有啲阶段 嘅。但系依家都唔惯惯地啦，依家都 系啦。 但系让座我一定坐嘅，因为我个人好攰 啊，好鬼坦白。 但我中意佢个，佢一开头嗰个对比，即 系 好似由十七走到七十一，好似嘣一声咁样。 同啲朋友，啲朋友都成，我啲朋友都六七十岁嘅咧，卅几啊嗰啲咁嘅啦。但系我会成日同佢哋讲笑啦，七十岁不如话我十七岁啦， 都得噶，都得噶，系啦，蓦然回首，会十七岁的我已经变成咗而家嘅婆婆， 系 唔好叫我 婆 婆， 我 要 靓女， 不过我会接受养座 啊，医我话啲人叫我做婆婆，佢话。佢医生教我婆你个头啊， 啱啊，医生讲得啱啊，婆你个头。 但系我成日病噶嘛，因为 系你咩事啊？而家 都冇嘢啦，我 cancer 啊， 系， 但系好翻晒啦，已经 好咯，咪 好 咯，好 啊，加油啊，郑 太， 加油啊， 多 谢晒啦， 身体健康， 系啦， 拜拜， 开心噶，同你哋倾偈啊， 系 啊，我哋都开心，再打过嚟，拜拜。 冇错啊，都系明白嘅，完全只系知道嘅。 系啊，嗱，我哋今日讲转字头咧，其实头先都话啦，有啲系用嗰个叫做做嘢咧嚟去 工作， 即系工作咧嚟去界定自己咁样嘅。咁所以咧，有啲我听到个讲法咧，就话喂，如果你转到三十岁嘅时候咧，佢话你开始要谂一个问题，佢话你系继续搵钱啊，定系搵自己？ 嗯， 搵钱定系搵自己？ 定系生活？ 系啦。佢话你三十岁之后嘅嗰份工咧，佢话你唔好咁得闲咧喺度谂话，哎呀，我追求唔到自己理想啊，实现唔到自己啊咁样咧，佢话可能就会喺搵钱同搵自己中间咧就做一次抉择，但系好得意，然后佢就话去到四十岁之后咧，你又会再问翻自己同一个问题，然后你系啦，然后你可能就会话。我想揾自己多啲，我身边啲朋友就 exactly 系咁样噶，系啊，佢三十至四十咧揾钱，唔翻屋企都揾钱，揾好多好多钱，跟住去到四十咧，系啦，去到四十咧，你开始听到佢讲咧，我话我转咗工，我话点解你转咗工嘅？顶唔顺，同埋我觉得我需要啲时间。work life balance 咁样， 所以我哋咪其实我哋已经过咗起嗰字咯。你谂下而家啲后生仔，佢一早已经咁谂啦。 咁系佢廿岁第一份工，送外卖会送到七点，我唔送噶咯。 系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系咪？我有既有生活，又可以追求我嘅梦想，系咪先？即系佢哋已经因为睇到我哋咁辛苦啊嘛，系咪？ 同埋就真 系系啦。咁我哋而家咪就系揾翻我哋自己，你想点？系咪？你再要揾，你再唔揾自己，你四十几岁咧冇噶咯，好似。吓，冇时间噶咯， 定系啲廿几岁咧，佢冇得谂呢个问题啊，佢净系可以揾自己啫嘛，边有得揾钱啫？ 咁啊， 份份工啲钱都系咁少， 所以其实嗰个环境喺度变紧，系咪？所以嗰环境变紧，你个心态唔改变嘅话咧，你又好难吓适应咯。嗱，你系咪咁样咧？ 转字头打电话1872388，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沙田沥源村六全楼累计有七名居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六全楼嘅确诊住户分别涉及相同同唔同座向嘅单位，相信六全楼可能有两个唔同传播途径，包括厨房嘅抽气扇同环境共用设施，例如系大门扶手同埋信箱等。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解释，六全楼的单位只是得一面向外的大窗，而厨房和厕所都是接近相关位置。厨房的抽气扇力度强，如果屋内有人的病毒载量高，病毒有机会经抽气扇向上走，造成同一座向的较高楼层住户受感染。他说香港的建筑密度高，难以避免出现传播，所以要做大量病毒检测，建议每日检测大约7500个样本。而食物及卫生局指现时每日做到大约5000个检测。他强调目前仍然不可以松懈，如果出现一次超级传播，会令到所有的功夫白费。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有公务员参与违法活动，打住公务员旗号公然反对政府，政府一定要跟守则同埋规例处理。强调公务员对政府同特首忠诚系毋庸置疑。聂德权出席民建联一个圆桌会议的时候提到，基本法保障言论和表达自由，没有违法就没有问题，但公务员作为特区政府公务人员，所言所行要符合公务员身份，不可以做出一些事和讲一些说话令人质疑他和公务员身份有冲突，工作期间会偏私。公务员是香港特区的公务人员，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时候要考虑这两重身份。政府会加强公务员培训，强化国家观念和意识。特区政府发言人强烈谴责有组织发起全港罢工罢课联合公投，反对港区国安法，说任何人或者组织采取极端手段威逼特区政府都不会得逞。发言人强调，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体系并无公投制度，所谓公投既无宪制基础，亦都无法律效力。罢工罢课公投明显是利用学生达到政治目的。发言人话，对于有组织一而再、再而三透过各种的方式，利用学校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场地，更加故意误导，甚至煽动学生参与毫无意义的所谓罢工罢课公投，话全社会都应该同他划清界线，家长同老师应该劝喻年幼的子女同学生不应该参与。发言人呼吁全港市民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港区国安法。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拒绝加入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严厉批评中国在香港订立国安法的联合声明。报道说，英、美、澳洲和加拿大就港区国安法发表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声明之前曾经暗中询问日本，但是日方拒绝参加。报道引述多名日本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新型肺炎疫情推迟对日本的国宾访问，有意见认为日方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中国。欧美各国就香港问题与中国的对立加深，日本的决定可能导致与欧美各国之间产生裂痕。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上个月底曾经对香港建立国安法表示深表忧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大埔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大埔公路的大埔较段来回方向近松仔园仍然全线封闭。而屯门公路就有宗交通意外，就是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丁九桥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经过敬请小心。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加隆村都有个路面急修工程，而家封了快线。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道路安全议会亦都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爸爸，臭仔开唔开心啊？ 臭仔有阵时虽然攰过翻工，加埋你喺屋企尖叫同埋发狂，令到我觉得你好似大爆炸一样咁嘅灾难嘅。不过有阵时你又识得喺爸爸需要支持嘅时候讲翻句， 爸爸加油， 又真系令到我由心嗰度开心翻晒嘅。但系你要记住啊，爸爸锡你唔代表爸爸会中你噶。 知道爸爸，爸爸你要加油啊！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撒很大。 系啦，转眼头先好似阿郑太头先讲，由17就好快眨眼就走到71啦。 系 啊， 我哋都由十几走到 一转眼 十几啦，一转眼 百年身。 系啦， 真系， 唉，好快系咪？冇嗌 系啦， 唔系每个阶段有唔同转变咧，即系好嘅方面谂咧，你睇到自己慢慢成长。即系啦，有成长同埋成熟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 好彩我有样嘢啫，仲系打开个衣柜。望到嗰件衫，咦！十年前我都系呢件喎，仲着得落喎， 我觉得最开心呢一样嘢，真系老实 系咯， 尤其啲裤着得落，跟住哎呀，仲有松啊！ 系咁，但系咪代表你一路都冇发育咧？ 发达咗啦，仲发发达啦，好唔好啊？ 默默的欣赏，默默的分享。 问下刘太啫 ，Hello 刘太， 系啦，刘太 ，Hello 你好 ，Hello 两位好， 你好啊， 彭程曾志豪， 你好啊， 你好。 点啊？对你嚟讲，边个转字头嘅岁数个印象好深刻啊？ 我觉得啊，50到60咯， 即系登录，登录， 系啊，我觉得系转变好大。 系点嘅咧？嗰阵时 吓， 点样？ 觉得啊？成个人都好似第二个人咁咯， 点解啊？ 系啊，吓，每样嘢都有心无力啦。 系， 系啊，即系成个人都 即 系好，系啊，好攰，好容易好攰。 系， 唔系，其实踏入50岁都未觉嘅，即系去到55至60就真系哇！即系呢几年咧，就会觉得个人咧就已经好似虚脱咁样咯。 即系体能上好快就已经冇乜冇气冇力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真系会即系谂唔到咯。 嗯， 咁咧就而家就会谂翻，哎呀，即系以前即系爸爸妈妈，不过我爸爸妈妈好叻嘅， 系系 吓，佢哋好叻，佢因为佢哋差唔多90岁啦，咁但系咧。就我妈妈咧都系呢十年到咧先至，即系我而家60岁就已经咧，好似佢80岁， 吓 咁夸张， 即系咁嘅状态，我自己觉得 系咪你平时娇滴滴啊？ 梗唔会啦，我哋啲 唔系你觉得系个心理因素影响多啲定点啊？因为有啲人咧，你唔知自己几多岁咧，其实冇嘢嘅，你继续 系吓系自己感觉到自己， 即系实际上嘅变化嚟嘅。 系啊系啊，即系自己系感觉到自己嘅。体力啊，所有嘅机能、啊。 但系我想问翻阿刘太你，头先你讲系55至60，你觉得嗰个转变系好似一瞓醒觉就哇，突然间啦、啊，定系 咁又 逐步慢慢，系明显啲咧，越嚟越明显咧？ 系啊，越嚟越明显，觉得吓、越嚟越明显。即系譬如好似55之前我讲话，我唔会噶，我一定我要日日我都要煮饭嘅，餐餐我都要煮饭嘅。 系， 你哋如果唔翻嚟食咧，我就会好唔开心啊。 系， 咁啊，但系即系一路咧，整整下咧，到五十六、57、58嗰阵时咁咧， 打后之后就觉得 最好唔好煮啦。 唔系咁又唔会、啊，咁我到而家咧我都唔会噶、啊，但系咧我就会紧张。哎呀，哎呀，要做啲乜嘢啊？即系要要计划啦，要安排啦。哎呀，我今日咧我就要啊，我谂定听日要煲啲咩汤啊？定系以前唔系嘅，系。即系有阵时同啲朋友讲开，唉，以前，唉，一行落去街市，唉，真系唔抵一粒钟啊，已经搞掂晒。 哦，即系你而家要多咗时间 准备去， 而家可能又退咗休啦，多咗时间啦。咁即系尤其是退咗休之后，所以即系人咧一定要做嘢咯。 嗯， 冇做嘢咧，就真系咧个人咧系退化得好快。 不过你讲话体力有转变咧、我都系噶，即系咧。是不知不觉呢几年之间呢我都好明显呢就是以前呢无论点呢譬如我因为要交稿呢、我从来都未试过呢譬如我礼拜一要交个稿呢我好少系礼拜一个先交㗎。我通常一定可以咧，系礼拜日嗰晚咧就写好嘅。但系咧而家越嚟越顶唔到。礼拜日嗰晚咧，我眼瞓到咧，跟住话，瞓啦瞓啦，听朝咧佢可能十点钟先交稿，你俾我九点钟瞓醒，我再嚟。咦，越嚟越离谱啊！我发觉咧系 条线吞迟咗， 越嚟越吞啊！但唔系自己特登噶，系真系眼瞓、啊。 但系就真系支持唔住，即系个心谂。哎呀，唔好啦！我宁愿而家瞓咗，我听日早啲搞，先去做啦。 我觉得呢个好明显啊，系啊，太明显啦。如果再早啲咧，我亦都有个前奏咧，就系、开始好耐冇试过咧，半夜睇欧联啊。嗰阵时成日咧夜晚睇欧联睇波咧，有一轮系好 OK 嘅、出去睇完喺卡拉 OK 度 book 间房睇完咧，跟住翻屋企，然后第二朝翻工都得咧。但系跟住咧， 唔得啦，系啊，夜晚通宵都唔掂啊。 好耐都冇试过可以校闹钟咧，咩三点半爬起身睇波咧，因为三点钟我都未瞓。咁你就开始发觉顶唔顺，真系 唔得啦， 系 咁你又要照顾两个小朋友。 系啊，呢个我好明白。突然间嗰个逐步咧，嗰个体力有啲唔同咗咁样。 系啊， 大家嚟 试。不过如果听阿刘太咁讲，你都系啱啱先觉得有一个咁大嘅，即系叫身体机能啦，系啦，冇错，先至叫做差咗啦。其实咁你之前都几好啊，即系老实，即系你唔觉得，譬如30转40啊，或者40转50嘅时候咧，好似有好大嘅转变啊，或者你对人生嘅睇法啊，经历啊，系啦，有啲唔同啊，咁冇咩呢方面嘅特别嘅感觉， 唔会觉得好大嘅转变咯，只不过系觉得哎呀， 体力 哇，自己体力上面都即自己觉得系 饮食咧，饮食 咧注重咗啊， 饮食有冇唔同 啊，健康啊， 饮食咧就自己好想去唔好咁暴食啊！唔好咁过分咧、啊，但系控制唔到嘅。 系 后生嗰阵时咧，消化到咧就唔觉嘅， 即系你食极都唔。 但系而家即系一路年纪大咗咧，你系好想食啊！有阵时系好过分嘅，即系中意食啊嘛。咁食咗，但系消化唔到，咁你咧第二次咧，你就要自己。要检点啦，知道啊，真系唔得啦。 我有个小嘅转变咧，就系、我以前咧，即系我谂又系未入四字头之前咧、其实我唔系好记得我每一餐食咗啲咩嘅，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咧，食乜都得嘅，冇所谓，我都唔系好理我今日食嗰。 即系又唔会话好拣选择食啊。 系啦，咁但系咧呢几年咧，我唔知道可能我每次一喺工作会议嘅时候咧，成日啲老前辈喺隔篱坐低咧，就会话豪仔。你又嗌香腸紅腸啊配咩豬扒咁多肉嘅，跟住咧我開始咧呢幾年意識到就係、是、我係咪呢一餐太多肉咧？啊，不如係咪加五蚊咧嗌個沙律都好啊咁樣？我覺得係呢度係一個小轉變，以前係完全都唔理你今餐食咗咪鬼記得咩？有嘢食咗啦，而家話好似食多咗啲肉啊！ 喂，同埋即係可能我如果聽阿劉太咁講，佢就好中意食嘢啦，即係一向都唔使理咁多嘅，而家就係食多少少，可能自己唔舒服啊，或者。 咁同埋又唔同嘅，因为你哋即系后生啲咧，即系识嘅嘢又多咗。咁我哋咧，即系大虽然唔系话大好多，但廿零年嘅都已经系唔同噶啦，系咪先？咁即系我哋以前即系中意食就食噶啦，即系唔会话，因为你哋而家就识得计话，哎呀，咁又唔好咁多，咁、又唔好咁多。 而家我过咗噶，你又计卡路里啊，又话要咩三份蔬果嗰啲，系啊，又变咗咁啦。 系啦，即系今日食多咗，咪第二日食翻少啲咯。咁，但系如果 我即係我自己嘅心態嚇、如果我消化到我可以嘅咧，其實我都唔會唔會抗拒㗎， 招式食嘢好開心嘅。 但係而家係啊，食嘢好開心喎，嗬，真係。但係而家唔得啦，而家唔可以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你話十零廿歲嗰啲階段嘅，就即係淨係識得諗話做嘢。做即工作完就玩，完全咧系唔会觉得攰嘅，好啦，到三十几，到四十几嗰阵时，咁样就觉得嘅转变就系觉得咧，哎呀，即自己啲小朋友会开始大啦，咁即咁嘅，十岁啊，廿岁啊，咁即咁样去啦，就已经觉得系咪先？咁但系即我自己咧就好明显觉得咧，即由五十五至到六十，呢段时间咧，系个人咧，系好挣扎嘅，每一样嘢都要 未意识到啦，但你其实可以咧。努力啲，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话你觉得体力啊，或者你好容易攰嘅话咧，其实更加应该要做多啲噶 运动 啊，补下气啊，食啲嘢 啊，养生 啊，你唔好放弃，唔好放弃，好唔好？ 系咯， 多谢，多谢你 睇， 拜拜， 拜 拜， 系咁噶啦，个个都 系 啊，身体健康，好， 人 人 都 系 开心， 一 直 嘅身体健康， 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下。 未见的路。就如何活好，独个哭，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常要追，常要赶路，没法死，唯求活好。就算心如荒岛，亦无想能及走到。留下我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太多。全身多么孤单，几千亿个每一位都讲不知道，匆匆走过，不可走到路。我与他踏上一步，我与他虔诚祈祷，我与他。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又当自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等太早，然后转身多么。过每一位孤魔中改变，匆匆走过，通通都算数。 是一个人啊，唱歌的是李十一啊，吓， 哎呀，十一就好了， 是十一岁啊，十一岁的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吓，挺开心，无忧无虑啊，慢慢年纪越大，即系开始有很多，当然人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十几廿岁开心是什么呢？你见到所有嘢都是好的，譬如你知道跟谁拍拖啊，咁跟住然之后去到廿几岁开始啊，有人结婚啊，去啲地方嗰啲活动咧都是开心的， 系啊， 跟住然之后你三四十岁开始，四五十岁， 四十岁当然多啲啦， 多啲。 是 啊，屋企啊，身边啊，啲白事啊，有时面对生离死别嘅多咗，系 一个好大嘅即系转变，系催谷你成熟啊！ 不过讲真啦， 同埋即系要平常咁去面对，你平常心去面对咯。 而家嘅十一岁，一定冇我哋以前十一岁咁开心啦， 系、啊、 都唔使讲啦，系好啦。 你唔觉得好安全咩？而家个环境系咪？ 直情食多两碗饭添啊！ 诶、哎，咪咯， 睇电话啦， 听阿姨嘅电话， 1872388，阿姨啊 ，Hello， 阿姨， Hello， 你好， 你好，阿姨， 彭晴、曾子豪， 你好啊，有咩分享啊，阿姨？ 我就系、是。五就转六啦， 系 仲有几年就转六啦。咁我觉得就系话，即系由三转四、四转五咧，都会每一个十年咧，嗰种感觉都会重啲嘅，即系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呢十年即系而家转六啦，转去六咧，嗰、那个感觉仲更加重，因为咧。即系你会觉得嗱，譬如去睇医生，去政府睇医生，你已经拨去老人科啦。 系啊， 拨去老人科，咁啊有老人科嗰啲嘅每年同你有啲定期嘅检测咁。咁但系其实好尴尬，你坐喺老人科嗰班度，你望下隔篱嗰啲又好似自己又唔系真系咁老啫。咁但系实际嘅年龄就系真系你要坐过隔篱嗰边啊咁样。咁即系我觉得系自己 你要适应啊。 系啦，个年龄到大，个心理未追得切啊！ 冇错，我觉得系，即系你觉得你其实自己个身体各样咧，都唔似系要去到咁老。哎呀，但系嗰个类别就划咗喺嗰度啦。 系啊， 系啦， 竟然走到六十啦，系咪？ 系啊，咁去到睇医生嘅时候，即系睇譬如普通啲私家医生啦。咁有时有啲或者一啲妇科上嘅问题，咁通常佢啲问题离开嗰几句就系话。你嘅经期最后一次系几时啊？咁，咁如果我答佢，都四五年前啦。佢吓、你咁后生，我话唔后生喎。你望下我个出生日期，佢话，哎呀，你又唔似喎，咁样，即系好多时都系咁样。咁有时落街买餸嘅时候，可能啲档贩通常都好厚嘅，阿妹妹买咩啊，靓女买乜嘢啊，咁又觉得自己好似后翻生翻晒咁样， 系都明嘅，都明嘅。咁你觉得咧有冇譬如一啲好显见嘅分别，譬如话着衫啊、饮饮食食或者你嘅啲喜好咧，有冇啲咩变化咧？你随住年纪唔同咗， 有噶，绝对有噶，即系譬如。譬如食嘢方面咧，即系因为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你嗰啲胆固醇啊、脂肪啊嗰啲啊， 开始重视 啦，血糖啊已经去到顶点嘅 quota， 咁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就会更加谨慎啊，睇下啲食物标签先至买或者先至食咁样样咯，健康啲咯。咁同埋我呢啲而家都开始转咗一种另外嘅饮食方法，叫生酮饮食方法。咁、我啱开始嘅，咁我 先 发觉。喺嗰個 blood glucose 嗰方面咧，係好好多，同埋嗰個體脂方面咧，係有個減低嘅趨勢咯。咁我都會再 生酮飲食 係咩嚟㗎？邊個新咩酮啊？ 唔係，係其實就係 金屬邊個新？ 唔係，係丑字邊係啊，係啊， 丑字邊個新？ 係啊，做個糖嘅生酮啊，酮字。 哦， 其實咧就係唔食咁多 carbohydrates， 即係唔食咁多碳水化合物，係啦，主要就係高脂肪糖飯，係啦，而家都幾興嘅。不過你有睇，你有問過醫生㗎係咪啊？ 冇啊，但系我想试下先，我俾三个月时间俾自己咯。咁我而家都系第一个月啫。咁但系我又见到嗰啲数据好似有向落嘅趋势，咁我又继续落去。咁俾三个月时间，如果系唔 OK 嘅，我都系三个月啫。 呢个代表咗噶啦，你同彭晴真系转字头噶 养生， 因为呢开始养生啦， 注重健康， 有好多唔同嘅饮食嗰啲理论咧。系我知啊，真系多咗好多。 彭晴个年纪差一大橛， 系唔系？即系但你哋都开始。重视健康，会啊会啊， 系啊，我咁同埋有时譬如买嘢上面好简单，你而家去着见到件衫啊，有几只颜色，有粉红色，有灰色，有黑色，其实个心好想拣粉红色嘅， 系 惊人哋话哇老来娇啊咩咁啊，都系拣翻灰色啦，就比较好似合衬自己嘅年龄，但你问我心底嗰句咧。我真系觉得粉红色好啲噶。 其实佢可唔可以着粉红色咧？彭晴， 佢可以咯，点解唔可以啫？ 系咯，如果好睇嘅话，讲真， 系啊。阿怡，阿面系阿怡， 因为我又觉得好似即系，如果佢嗰只系好娇 艳嗰只粉红咧，我未必拣咯，睇下点样粉红法咯。 唔系，同埋衬翻你个打扮嘅啫。 其实系啦，我 同埋你个外形啊，你都话你唔似六十啦，啱唔啱先？ 系啊， 你可以衬翻你嘅风格各样嘅 型咯。不过我觉得呢个年纪系咪啊？你觉得个打扮？有型， 要又唔好话打扮到咁老，咁但系又不能话太过而家年青嗰橛兴嗰啲咩，你又要 carry 晒上身，你未必 carry 到噶嘛。 我而家都有啲呢个担心噶啦，以前咧就算去旺角嗰啲咧咩荷里活嗰啲乜鬼嗰啲商场度咧，你知佢哋好多买嗰啲叫做啲潮服嗰啲噶嘛，嗰阵时咧系啦，你明知咧嗰啲系应该属于十几岁嚟嗰啲中学出嚟着嗰啲咧，早十年你觉得我落去买都仲 OK 嘅，而家开始觉得。不如都系算啦， 系留翻俾个 仔嗰啲啦，真系。O K， 多谢阿姨， 多谢阿姨，好啦 ，thank you， 拜拜， 争取时间听到个咯。 陈小姐， 系你好， 你好，陈小姐， 跟住后，你好， 今日全女班我哋真系， 系 啊，系啊，你点啊你？ 哦，其实我自己而家都系未够六十啦，就五十头咁样样啦，咁 大啲声， 系啊， 系啊。咁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当然都系即系呢一个四廿零到五廿几咁呢岁数啦。咁最近就发生咗咧，就譬如有一个筹款活动，咁、那个老师，因为我哋就学跳舞嗰啲啦，咁就需要啲人一齐去表演，陪住个老师表演。咁但系呢个要求就要六十岁或以上。咁跟住啲人咧就全部都唔肯暴露自己嘅年龄啊。 哦，因为唔肯伴舞。 因为一上咗系啦，影咗 你 上镜头，你就知道啱啱原来你六十。 系，咁咪修改一个年龄限制得唔得啊？ 因为佢哋有时会话譬如长者同乐啊，譬如咩千岁宴啊嗰啲咧， 咁 系， 哎呀， 咁啊呢啲名啊真系 都系好嘅，就话其实咁嘅岁数佢哋都系好年青，个个望落去都唔似嘅，咁但系自己心理个关卡咯，就好明显，我唔想我啲朋友知， 系 都明啊。你举个例子，头先我哋咪话莫文蔚佢五十啦，即系仲 keep 到咁 fit， 你话如果你特登 set 个场合咧就话。莫文蔚又想请你做嘉宾，讲咩噶？中年妇人嘅心得，哇！我谂佢都攞高针嚟掟你啦，即系唔系话佢做咩唔肯认自己，而系好似觉得喂，我唔系去个格啊，可有第二啲长处啊。 所以陈小姐你都唔似，系咯？睇你咁嘅说法，你都唔系似，一望落去就系。 其实而家我会觉得营养啦，同埋啲人识得养生咧，系好靓噶，即系五十几六十岁真系都系好靓。咁男士如果过咗个关卡，唔会话中年。发福咧都一样 keep 得好好嘅， 系、男士特别系 自己有时唔好有啲咁嘅老态啦，尤其是男人啊， 系啊，因为我而家觉得就系话，只要你嗰个心理、你个岁数，你忘记咗佢，咁你自然就会年轻啲啊，咁又有活力啲咯。 啱嘅，啱嘅。咁你有冇啲行为上你觉得仲有啲咩唔同咧？ 系啊， 即系头先我哋讲饮食、打扮、兴趣咧，有冇真系净系听老歌就听少咗好多新歌嗰啲咧？ 其实新歌我都接受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话 rap 嗰啲咧，就一啲啲啦。咁譬如点讲咧，衣着方面咧，系自己嗰个身形变咗，你冇办法着咁多贴身衫啊，或者好耶嗰啲咧，咁你要自然舒服。咁揀一個合你自己風格 嘅 咯， 都係嘅， 手袋都用輕咗嘅啦，係咪唔好用？ 總之就唔好用我背舞住啦，暫時未到我 著重健康同埋舒服咯。 OK， 好， 多謝你 陳 小姐， 多謝陳小姐，時間夠曬啦，拜拜。 係啊，個個都唔似係咪啊？哇，頭先都六十咁滯喎，幾個嚟啲聽眾都已經講咗， 證明咧冇男人想理自己年紀咧， 唔係啊， 都費事打嚟啦，男人就 冇乜所謂啦，你哋都係咪啊？不過唔好講到自己好似個阿伯咁， 唔係男人大。唔透咪啱咯， 永远都系 长唔大啊！ 我哋都系小女孩啊！ 下个礼拜见。 拜拜